莲池海会愿相逢。供稿人荣博，2013年元月13日。我和义乌念佛堂的刘居士、傅居士、曾居士和张居士一行五人，到社旗县来佛寺拜访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那天的天气特别晴朗，寒冬腊月的天却让人感到非常温暖。我和刘居士进入老和尚的疗房，见他老正拿着一个颜色已经泛黄的本子，我们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老和尚受大戒的戒牒。老和尚看到我们显得非常欢喜，又拿出了几张上个月才刚刚照的照片，送给我和刘居士每人一张。看看慈悲的老人家，我很珍惜他的一切，于是很小心地把照片放到了自己特别的一个包里。我们把送给寺院的《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一书从车上往下卸的时候，刘居士取了一本拿给老和尚。老人家一听到书的名字就非常欢喜，真的像刘居士形容的那样，像是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立即找出一领新袈裟，很庄重的穿袍搭衣，又很细心的把身前身后每一个细节都检查整理一遍，然后才说：“我拿着这个本儿，你们给我照张相片吧。”大家现在看到的那张老和尚双手捧着僧赞僧的照片，就是那一瞬间留下的完美定格。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就仿佛听到了老人家在对所有的人说：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我们几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老和尚请教问题，忽然我发现老人家的面容显得非常庄严，便不由自主地脱口说道：老和尚，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别忘了接我们啊。他老连声答道：接，接。话语特别坚定有力，讲完这句话，老人家笑得脸上像盛开了一朵美丽的莲花似的。此时我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便下意识地向四周查看，是不是有什么花开了。看到树上的枯枝败叶，我这才猛然回过神来，正值寒冬，哪里会有什么花开呢？并且这也根本不是花的味道啊。我扭头招呼正在拍照的曾居士：您闻到什么了吗？他们几位都不约而同地说：闻到了。香味持续了大约3分钟，在老和尚身边的几位居士也同时都闻到了这来自远方而又近在当下的妙香，真的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老和尚和我们依依惜别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难忘。我们走到车前，老人家也送到车前，我们几人再一次向老和尚顶礼告别。老和尚大声说：要念佛啊，其他都是假的。 我每天三点起床拜佛，在佛像前念20分钟，随后绕佛，然后再坐下念，有时出声，有时不出声，更多时候是默念，佛时时都在心中。也许为了让我们记得更深刻，老人家再一次叮嘱我们说，什么时候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平时他们给我盛饭，多也好，少也好，我都不会说啥，盛多少吃多少，不然人家还要跑来跑去，我不愿麻烦别人。我指了一下他老人家的心口处说，您这是不增不减啊。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几人又一一把自己的名字给老和尚报了一遍，好像唯恐被老和尚遗忘似的。这是海贤老和尚今生在这个世间与我们最后的相见和最终的约定。我们坚信老和尚都一一记住了我们。顶礼贤公上人，我叫荣伯，您可记住了，别忘了到时来接我。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战国策·中山策》有云，同欲者相赠，同忧者相亲。贤公与净空老法师平生素未谋面，因何见到《僧赞僧》一书却欢喜备至？思来其实不难理解，感得天人赞叹也是不足为奇的。去年到桐柏山搜集贤公生平素材之时，便有荣伯居士的参与，其人正知正见，绝无妄言妄行。其一行人为贤公送去《僧赞僧》一书，这无疑是存在着历史性意义的。老法师讲经时已经给予印证，阿弥陀佛说要借贤公表法，应是特指此事。妄语乃是佛门根本大戒，贤公既已答应接引，断然不会失信于人。然而我辈当知，极乐原是众生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如中风三十信念有云，黄金臂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净空老法师说起贤公最后的表法时，曾这样为我们开示道，老和尚的表法给我们证明，第一，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正确的，不应该怀疑。第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也是正确的，是正法。第三，肯定我们这二三十年弘扬汇集本，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没有错。我们学习《大乘无量寿经科注》第三回圆满，海贤老和尚92年的表法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无量寿经是世尊跟莲公大士为我们示转劝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劝转，海贤老和尚是做正转，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我们能不信吗？